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2:00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情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。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？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？秘闻与现场，传奇与知识，纪实传奇正在播出。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都喜爱玉器，特别是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宫廷如此，民间对古玉器的追求也就不难想象了。 俗话讲，千样玛瑙，万样玉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给玉的定义为石之美者。在现代科技可以准确检测矿物质的理化成分之前，按照许慎的定义，凡自然界温润而有色泽的美食都可以称之为玉。事实上，这个看似混沌的概念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接受。现代科技手段尽管可以准确无误地检测出矿物质的理化成分，但区别玉与石却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。玉字最早出现于《诗经》，《诗经·秦风》有“何以赠之，还归玉佩”，《大雅·民劳》中有“王玉玉汝，适用大鉴”。在《山海经》里，记述神州大地玉的产地就有137处。在中国，几乎各地都出产玉，只是品质的优劣，人们喜爱的程度不同而已。玉的品种的丰富和多样，构成了中国玉文化斑斓多姿的形态色彩和难以穷尽的瑰丽传奇。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让人将信将疑的有趣故事。这个朋友是著名作家贾平凹。一次我回西安，贾平凹请我吃饭，席间贾平凹神秘兮兮地问我，常说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见过金镶玉什么样吗？我摇摇头说，没见过。贾平凹笑笑说，我有一块。他从脖子上摘下一个挂件，凑到我鼻前，你先闻闻。是一块褐色的素面随行蜈蚣牌子，没有雕刻任何纹饰，无饰谐音无饰， 这个事是事情的事。这种牌子行里话叫做平安无事牌，象征平安吉祥。我闻了闻，有种类似奶油的香味，淡淡的，却真真切切。贾平凹有些得意，同时巫气十足地给我讲了这块牌子的来历。说陕西汉中某县有个老汉，一日赶集回家，站在路边想等同村的小手扶拖拉机烧脚，等待的时候一阵内急，便潜身路边山根隐蔽处大解，蹲在那儿便闻到一股异香。老汉自言自语：日乖了，赤糠咽菜的肚子拉屎倒成香的了。再细闻，不对，屎自然是臭的，那异香来自另一处，来自一块石头。老汉急忙打点起身，凑到石头前，没错，香味是从石头里散发出来的。老汉知道他遇到了一件奇物，忙搬动石头，脱下上衣裹了，抱着回到路边。不一时，村里一辆手扶拖拉机开来，老汉截住，抱着石头上去。那拖拉机上早已载满了赶集回家的人，老汉挤上去，又怀抱一块石头，不能站不能坐，戳在那儿挤得别人怪难受。就有人斥责老汉：抱的啥东西，怎么这么硌人啊？老汉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怀抱的是一块奇石，只想找个稳当地儿栖身。众人不干，轰老汉：下去下去，后面还有咱村一辆手扶，那上面人少，你坐那一辆去。老汉硬是被轰了下去，老汉只好重新站在路边等。后边那辆小手扶还没等来，只见前边公路上有人骑自行车慌慌张张地窜来，变颜失色叫道：不好啦，前边小手扶栽到沟里去啦。老汉心里一咯噔，待坐上后边的拖拉机往前行出不到二里地，但见他刚刚被轰下来的那辆小手扶已栽进路边的深沟，上面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毫不凄惨。老汉认为是那块石头帮他躲过了这一劫，他越发相信这石头是块神奇之物，回家便供了起来。石头救了老汉一命的事很快在村子里传开，众人争相目睹那块奇石，争相嗅闻那奇石的异香。有人便撺掇老汉送石头去有关部门检测，看看究竟是何等神秘之物。老汉果真送到了西安有关部门，检测出来的结论是一种远古时期香木的化石，俗称金香玉。金香玉，这不是千百年来一直在传说的宝物吗？老汉自是惊喜万分，抱回家去秘藏起来，再不示人。当贾平凹把老汉的故事讲完，再次展示他那块牌子时，骄傲地宣布：当今世界上只有四个人拥有金镶玉，他是去汉中采风，听说了这个故事，走访老汉，老汉念他是个作家，也就给了他一块。贾平凹的骄傲还在于，虽说世上有四个人有这东西，但戴在身上的只有他一人。酒间的说道，孤妄言之，也就孤妄听之，怎料到就是这块玉后边又引出了一串故事来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半年后，贾平凹获中国石油铁人文学奖。来京参加颁奖大会的当晚，与几个朋友来到我家中，喝茶聊天中谈到了玉。 雷达先让众人欣赏了自己的一件玉佩，我随后问贾平凹那块玉戴了没有，没成想这一问竟问出事端来了。这一天晚上的事情，参与者雷淑燕写过一篇《分香散玉记》，对全过程有着精彩的记述。1999年的11月某日晚，时近子时，位于北京西北角一寓所里，啪然一声脆响，一方西式古玉跌落玻璃茶几之上，只见那玉轻轻弹起，随即碎成几块落在地上，一时之间举座愕然，六双眼睛盯着碎玉，黑脸白脸黄脸粉脸顿成灰灭。宝玉之主人贾平凹连声说：“天意，天意。”古人说宝物归化必有先兆，细想几个月来天下之不平静，先是巴尔干战事如火如荼，后又土耳其地震连连，延及我国台湾地动山摇，阿里山坍落，日月潭阻塞，再后来又是飓风又是暴雨，从南美吹到北美，世界不平若此，宝物岂能安宁？愤然一跃，粉身碎骨，亦在情理之中。其实举座目瞪口呆，似觉东海激荡，昆仑摇撼，连说一声可惜，都已忘记。不知这一夜地震台灵敏的测震指针可曾画下一些剧烈的痕迹。事情原委如下，这一日贾平凹先生荣获中国石油铁人文学奖，在人民大会堂得一奖牌并3000大洋。晚上庆宴之后，一群京内朋友邀聚白描先生家中闲聊，一行六人，贾平凹、雷达、李炳银、雷淑燕以及白描和夫人毕英杰入座勘察，然后照例是一番东拉西扯，寒暄叙旧高侃。雷达先生不失时机，从脖下扯出一块玉佩，说是近日得一古玉，上有阴文刻字，不曾认识，想请诸位看看。大家传阅，果然是一方好玉，明亮透彻，雕工精巧，只是仍然无人认得那篆刻的字。雷达听到众人评说，面有得意之色，悄然收了玉佩，从领口塞进衣里，贴肉暖和去了。看罢雷达的玉佩，贾平凹先生便有些按耐不住了，一脸神秘说：“我也有一块玉。”说着贴脖领子掏了出来，李炳银坐在就近，便靠近前去赏那宝物。平凹不肯从脖子上卸那玉佩，凑近前去观看，拉拉扯扯，多有不便。炳银看罢连说：“不错不错。”平凹一发高兴，又说：“再闻一闻。”炳银凑近脸去，几乎贴近了平凹的嘴，闻了闻说：“咦，怎么还有一股香味呢？”平凹忙将那老石子塞进衣领，说：“知道吗？金镶玉。”金镶玉，众人一愣。平凹慢慢说道：“这是稀世之物，除发现该玉的老人之外，得此宝玉者世上仅三人。”平凹文章写得奇丽，人也极富才情，收藏诸般古董早有名声，讲起这些故事来总是神秘有加，诡谲不测，历时众人就来了兴致。雷达急着要看金镶玉，又觉凑上前去动作不雅，便连声喊道：“哎，卸下来卸下来。”想来这方佩玉是平凹极为钟爱之物， 一条细绳系在脖颈，那绳子又十分紧短，代谢均不方便，枝枝歪歪，拉拉卸卸，红绳差点没把一只耳朵刮下来。这一卸却是祸事的开端。玉藻一书早有提醒，君子无故玉不去身，大约这一去身就埋下了不祥。雷达握玉在手，看了又看，闻了又闻，果然那一方玉倒像是一片巧克力，浓重的色彩里透着一股异香。众人争看，贾平娃不紧不慢讲起来这金镶玉的来历，说是陕南某地有一老人分香散玉记里记述这块玉的来历，这里就不必再引用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其神奇程度不比这方玉的来历逊色。雷淑燕记述道，既是绝品，就更让人爱不释手。一遍传罢，毕英杰女士复还给平蛙，谁知就在这地阶瞬间一失手，只听嘎然一声，那方玉掉在茶几之上。平蛙是奇人，听声之后先是一惊，接着闭目伸手，连叫六块六块，那声音怪异，像是祈祷，又像是判定。众人静下神，俯身去捡，果然是六块。平娃说，如何，玉是灵性之物，知道诸位心思爱之，又不便说出口，且只一块给谁也不合适。如今碎了，在场的六人必定是六块，每人一块，拿去吧。这虽只是个意外事故，但其在六人恰恰六块各有一份，就算是巧合也巧得出人意料。平蛙的呼声犹在耳边，一发多了神秘色彩。白苗怪得妻子失手，心中颇为不安，对平蛙说，我将这一块托人以金子镶嵌给你，留个纪念吧。令我惊愕的是，往日人皆道平蛙吝啬，此时则见其大将之风。看见玉碎，先是一震，脸色一暗，心中之苦之痛无以言表，瞬间即归平静，一口谢绝了白苗要以金镶玉之求，说是玉有缘分，今日六人果为六块，正是得其所哉，这倒是祥瑞之吉兆。事实上，我看到平蛙当时分外痛心，脸色都灰了，心中着实过意不去。在平蛙提议将玉分与众人之后，遂劝阻，算了吧，还是我找人用金镶嵌起来归还于你，并打趣道，金子一镶，这金镶玉就真成了金镶玉了。平蛙仍是执意分给大家，事后他曾私下向我道出原委，原来此趟来京颁奖，他就犹犹豫豫要来还是不来，多日来他右眼直跳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来京啊未必有什么好事。如今这玉意外碎裂，玉带他受祸，帮他消了一灾，也正是好友的聚会才会有这样的结果，这玉岂有不分赠大家的道理？雷淑燕的文章接着写道，风暴之后大海归于平静，几位朋友各自抚着闻着自己所得的一块香玉，又说笑开来。白苗夫妇那里铺纸备墨，要平蛙兄一展书艺。平蛙笔墨功力深厚，名声远播，在西安得的润笔颇丰，今日诸友正是要炸他一炸。平蛙提笔添墨，静思片刻，落笔大书二字分香，重笔侧锋，凝然有位卑之风，只是满张宣纸指着分香二字略显空阔，我说再加二字分香散玉， 众人抚掌连声说好。下边以小字记下今夜玉碎之经过，碎成一篇绣书美文。白苗抢先一步说，我收藏了。雷文没有抄录平蛙记述玉碎经过的把语，我在这里不妨补录一字。吴佩金镶玉一块到白苗家，重呼观玉，交手时玉却落地，碎为数块，皆大惊。平蛙闭目说，六块无疑，因在场有六人，细查之果然，顿满是异香横溢，此玉性灵有奇兆。今日六人为世君子，天意欲分香散之矣。六君子乃白苗夫妇、雷达、舒燕、丙寅和平蛙。99年11月26日，平蛙记。分香散玉记最初发表于天津金晚报，随后作家文摘等各选刊文摘类报刊多有转载。不少朋友或当面或电话问我追寻，事情是否真像雷淑燕文章里写的那样奇妙，有的还让我再将这故事给他们讲一遍。一个分香散玉的故事到后来竟成了朋友间和文坛上的一段趣闻佳话。但金镶玉的故事到此远没有结束。时隔两年之后，陕西电视台编导惠金鹏来京找到我，说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名为《金镶玉》的专题片，早听说过分香散玉的故事，正是他们专题片里难得的好素材。我不明白何以要拍这样的专题片。惠金鹏告诉我，陕南汉中出产金镶玉的消息传开后，早年大家只是说说，没有谁去寻找开采它，如今事情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发家致富的想法鼓动的人像发了疯，很多人包山开矿，想开采出金镶玉来，也真有人找到了，也有急红眼的用其他物质加进香料合成，以假充真，拿到市场上去蒙人骗财。他们拍摄金镶玉专题片的想法是想大家了解这种玉材的真实面目，做一番知识普及。于是惠金鹏一干人等扛着机器一同到了我家，拍了贾平蛙分与我和夫人的那两块玉，拍了分香散玉书法条幅，录了我讲述的分香散玉的故事。雷淑燕《分香散玉记》写成之后，叫人打印给了报社，原文手稿则被我要了过来，他们又拍了雷文手稿。金镶玉专题片是否拍成播出没有打听，倒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故事，只叫人感叹世事之奇之妙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关于金镶玉，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有关传国玉玺的旷世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，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， 欢迎您搜索添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苗所著的《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》秘境，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阳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，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，喝一杯茶，捧一本书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然而往往事与愿违。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，我是田阳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